选的结婚。Go Shine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宁。 Hello， 你好，我是小彤。 哎，聊完了四点钟开心的话题，来一下 sad sad 的话题喽。 要放点 sad sad 的歌吗 ？sad sad 的歌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你懂这首歌吗？你 不知道， 看起来不知道， 我看起来不知道。请问这是什么歌呢？ 哎，这个很出名的，每一个生活营啊都会播的这首歌曲，到 ending 的时候， 你可以唱一次吗？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是这首歌，每个生活营的定格时 候，我去参加了看到这种歌的，在最后一天道别夜的时候，噔噔噔噔 噔噔，要让大家哭嘛？ 哎，不要这样伤心，我不是辞职，我没有离职，哎， 感觉 我还在勾选。 OK， 今天是小彤最后一天啊，一天代班啦，是对我来说类似好像辞职的感觉了，你要离开我了。 其实你下个星期二就可以见到我了。 哎，也对，有 meeting 的时候， 我们不走，我们不走煽情路线啦。 怎样？你最后一天代班 OK 吗？你觉得心情如何？ 有点舍不得， 舍不得，为什么？舍不得我们， 舍不得你。因为其实这五天来，其实学到很多，很客套啦，你会觉得很客套啦，讲一样的话，可是确实没有，因为你们知道，对一个新手小白，就刚刚入职的人来说。可以跟这个 senior 的身边有机会，这五天，然后每一天的四个小时里面，就不只是四个小时，有时候我们晚上还会讨论我们明天要聊什么啊，聊一下我们的话题啊，什么东西的时候，这个过程其实是很难忘的， 难忘的，对不对？因为五天，其实讲长不长，短不短，就是制造了很多 很奇怪的回忆， 难忘奇怪的， 我们很多很奇怪的话题出现， 比如说像是冷笑话，对不对？冷笑话。 说实话，我之前真的听 Magic Hour 的时候，就你听的感觉，跟你坐在那个冷笑话大王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了，对不 对？不一样，他真的很厉害。 然后你知道 Broccoli 很厉害了，对不对？他猜测的答案都很好笑， 我甘拜下风 ，Broccoli， 我甘拜下风，希望你。去 New York 回来变聪明 哦，所以他之前不聪明啦， 我不聪明 哦，你 还要变得更聪明， 还要变得更聪明， 还要变得更聪明。 OK， 所以今天的变变变就来聊一聊啊。如果今天你是上班的最后一天，就是你辞职了啦，你觉得有什么开心还是心酸的事情呢？赶快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呗，0169988889啊，手指勾选 Beyond Trend。你是不是也经历过像这样的喜怒哀悲的事情？没事，让我们一起把故事勾选变变变。勾选变变变，你身边的 her 呢？是不是今天上班的最后一天呢？他辞职了。那还是你自己本身呢？是今天上？哎，没有，今天是 holiday 嘞，对不对？啊，对哦，今天是 holiday， 但是我们没有， 但是我们没有，我们依然要工作。但也是小彤的最后一天的代班， 所以今天即使没有假期，我也一样过得很开心。 OK， 所以我们变变变就来说一说开心的事情。如果今天你是上班的最后一天的话，你知道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吗？那就是不赶时间，可以慢悠悠的过一天。 嘿，就是你可以慢慢可能泡一杯咖啡， 对呀、啊， 然后 hand over 完你的 job。然后慢慢在那边跟同事再聊多两句， 是、 啊，然后就去公司走走看看。 对呀、啊，因为这个 project， 哎，你们很忙哦，这个 project， 哎呦，我不能插手了， 忙不到你哦，太可惜了。 哎呦，你们很忙哦 ，meeting 这么一直讨论，哎呦，一直跑来跑去的，哎呦，想很多 idea 哦，你，哎呦，你不像我，你看我可以慢悠悠走来走去，喝个咖啡，吃个下午茶了。 哇，你还没有吃午餐啊？我吃饱了呢。 最后一天就是可以变成那个 贱人。哎，我们这种，我们总是贱人，我们不是开心，是不是？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人家的痛苦上。 是因为之前就是太忙太忙了，一直赶 project 啊，赶老板的这个 meeting 啊，滴滴答答滴滴答答， 终于在最后一天的时候，哎，可以叫什么，抬头仰胸 啊，对， 是吗 抬头挺胸吧、 哦、对不起，我为我自己的华语造诣道歉。 怎样，最后一天是比较放肆一点点，对不对？ 我没有最后一天嘞，你好像说到我今天之后我就不会再勾选了。 对我来说你是最后一天，虽然下个星期还会见你，我知道。 对啦，可是就是在 Magic Hour 的最后一天了。 是啦，非常的 sad 啦，没关系，我们聊会开心的事情。那你自己本身如果在上班最后一天的时候呢，就是你辞职了啦，有什么开心事呢？来跟我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呗，0169988889啊，守住勾选 Beyond Trend。 第二场无所不谈，勾选变变变， 勾选变变变。你什么时候会跟同事一起拍合照呢？可能就是你上班的最后一天，因为你辞职了。所以今天的变变变就来说一说，如果你今天上班最后一天的话，有什么开心事呢？我们来听看 Andy 有什么开心事要分享。 今天是上班的最后一天，肯定就是好像你已经忙碌了， 在上班的日子嘛，所以上班最后一天呢，就是在等待要放假啊，还是等要去旅行这样子哦。所以我觉得上班最后一天呢，就是这种对我来讲是非常开心的。 是上班最后一天的那个心情真的是特别不一样的，我就是期待赶快六点放工的那一刻， 走路都可以用来跳。 是，叮叮叮叮叮，再见了地狱， 哎嘿 ，Hell 拜拜。 真的很开心的，而且有些人每次都是上班最后一天之后呢，他就来个 long holiday， 好好的去旅行， 对，好好的休息毕竟辛苦了那么久。 对呀、毕竟辛苦了可能一两年两三年没有放过自己的假期耶，可能有放假啦，但是最多两天三天，没有一个月那么的长。 对对对对对。 但是一个月之后呢，你又来烦恼了，就是哎，我要找什么工好呢？ 可是人都是要打拼的啦， 打拼的，就是人就是要好好休息。 但是如果可以的话，我也不想打拼。转很快哦， 王阿姨还是哪一个 uncle 养下你了？ 那我还是不要，我还是靠自己好了。我可以靠自己， 靠自己比较好啊。 对啦，比较安心一点。可是上班最后一天，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完全完全像是和你不好的过去 say bye bye。 哎，又好像是哦，把那些东西都抛在那个公司上面， 重新开始， 重新开始，重新出发，也是一个非常 only gay， 是 only gay， 哎 ，only gay，only gay， 你对了。 那等一下回来跟你分享心酸的事情吧，哈，守着狗血 ，Be your turn， 天哦！ 第二场无所不谈，狗血变变变， 狗血变变变，你想一下，想一下，如果你今天呢、是上班最后一天呐、因为你辞职了，终于来到最后一天上班的话，有什么心酸事呢？对我来说，就是再也吃不到公司或者是公司里面肯定的美食了。 就你觉得哎，比如说你很喜欢吃那个东阳面，然后你离职就再也没有办法吃到那个肯定安迪煮的味道了。 是因为那个味道真的是独一无二的，只有那个安迪煮的出来的。 其实这个感觉是跟你中学或者是 小学 大学毕业的概念一样，你吃不到那个食堂的味道。好像我大学一个非常好吃的葱油拌面 啊，葱油拌面啊， 很好吃，但是还就是那个女生，就是那个老板娘，她也没有做了，最后就转行了。之后呢，我没有吃过、 转行了。 对，她就觉得哎，往别的方面发展了。然后我就哎很心酸，因为我在外面吃的所有葱油面我都吃不回那个味道了。 是不是他转行、 心酸， 他转行是去种这个葱了吗？ 他当目前了 目啊， 他是年轻人，他开咖啡 哦，哇 啊，年轻的一个很年轻的女生，她就开了咖啡。然后她开咖啡的同时呢，其实那个时候她也在慢慢 build 自己的 social media、然后到后面的时候，她觉得哎，那一边开始稳定了，她就觉得哎、这个咖啡可能只是我的兴趣而已， okay. 就放弃了。然后她现在就转战去娱乐圈的幕前了。 可是她那么年轻，为什么要去做中学 canteen 里面卖 东西？大学，大学 哦，大学里面卖 咖啡，我们大学有一个小咖啡，对，她就很喜欢烹饪。这个兴趣就觉得哎呀，反正闲着是闲着，不如做自己真正想做的。 哇，如果你娶到这样的女生啊，男生的话啦，你真的是很幸福了，每天回家有热腾腾的饭菜等着你吃呢。 可是我是很爱下厨的人呢，你是吗？ 我不是啊，我完全不会煮饭的、 我很爱下厨，非常爱。 你会煮什么？ 但是难好不好吃是另外一回事啦。 这样有一天我有荣幸可以吃到你的， 可以？ 真的吗？ 在 下个星期 meeting 可以吗？ 太快了。下个星期很忙哎、 不然我八月咯，八月我生日的时候一个生日餐可以吃 了。也可以啊，可以啊，你想吃什么？你想吃什么？ 我喜欢吃， 要吃炸的是不是？ 没有炸的对你来说很容易啦，下个油炸一下就好了嘛。我要复杂的， 复杂啦。 OK， 我想一想。 okay. 我想一想， 我八月份期待啊！ 真的有话你们期待一下莹莹的 story。OK， 我是八月二十一号啊，记起来，记起来。收住 Goshen Beyond Trend， Goshen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听过的歌曲来自肖战的《漂流》。 Hello， 你好，我是小彤。 第二场无所不谈。 狗血变变变，你现在是不是在社会上漂流着呢？因为你已经没有工作了，你辞职了。如果你辞职之后，然后你是上班最后一天的话，你有什么心酸的事情呢？我们来听看 Jessie 有什么心酸事呢。 今天是上班最后一天，会有什么心酸的事？我觉得通常都是开心的事吧。如果说心酸的事呢，就是很多东西都需要尽量的把它完成咯，然后呢完成了之后就无忧了吧，所以会做多一点东西。 把工作所有的东西都完成之后再下班。所以这个应该是心酸的事吧，要做多一点工作哦。 哇，他是一个很优秀的员工哎，就算辞职了他还是要把工作做完，做到 perfect 才可以好好的离开。 没有，如果是我就放弃了。 对，我已经放弃，因为都不关我事情了。 对啊对啊， 你可以交给别的同事做啊。 没有啦，可能杰西的公司也对他很好 啊， 才让他愿意心甘情愿的付出。 是，也对，但是如果他对你好，你为什么还要辞职呢？ 可能想要换一个赛道嘞、 啊、 或者是觉得哎，我已经待够我的舒适圈了、是时候闯一闯，闯出一个新的赛道、是不是 啊、也对啦，就是从零开始。如果真的是给你选择啦，你现在不想做 DJ 了，你会真的是重新选一个赛道吗？完全零经验的一个工作，你没有做过的。 其实我想过的 啊，你想过什么赛道？ 没有，我想过如果我不做 DJ 的话，我换赛道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对不对？ 因为我自己很喜欢这份职业、 uh-huh. 我喜欢说话，我喜欢分享，我喜欢主持，我喜欢这个那个，所以当我做这东西的时候我全心投入。可是当如果真的哪一天不做的话，我换一个赛道、我觉得自己的那个心理建设要很强、就是你要知道、你本来在这边是有经验的、你去那个新赛道你是新手小白啊、什么事情你都要重新来过了、 但是我们年轻人就是有年轻的青春嘛，没关系啊，重新来过也是 OK。 对啊，但是你说你爱说话，你刚刚讲做sales也是 OK 啊，做sales也是一直讲人家买房啦，人家买这个产品， 那是 broccoli。 哎，我们什么都可以浪到 broccoli 一下。broccoli 你看我们只想念你，看到吗？ 哎呦，你只想念他啦，你没有想念我啦，因为你今天上班最后一天了啊，代班最后一天 啊，是很快，我会想念你的。 OK， 想念你，星期下个星期又再见你一次。 OK， 下个星期二、又再见到我一次，还有记得你八月要煮饭给我吃啊。OK， 哦，好的， 这个雪碧要 turn。